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你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：王一伟。格林童话，作者：雅各布·格林、威廉·格林。青蛙王子。从前有过一位国王，国王有好几个女儿。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，尤其是她的小女儿，更是美如天仙。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，每次照在她脸上时，都对她的美丽感到惊诧不已。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幽暗的大森林，在这片森林中的一棵老椴树下有一个水潭，水潭很深。在天热的时候，小公主常常来到这片森林，坐在清凉的水潭边上。她坐在那里感到无聊的时候，就取出一只金球，把金球抛向空中，然后再用手接住，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。不巧的是，有一次，小公主伸出两只小手去接金球，金球却没有落进她的手里，而是掉到了地上，而且一下子就滚到了水潭里。小公主两眼紧紧地盯着金球，可是金球忽的一下子在水潭里就没影了，因为水潭里的水很深，看不见底，小公主就哭了起来，她的哭声越来越大，哭得伤心极了。哭着哭着，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说，哎呀，公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这样嚎啕大哭，就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呀。听了这话，小公主四处张望，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。不料却发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的丑陋不堪又肥嘟嘟的大脑袋。啊，原来是你呀，游泳健将。小公主对青蛙说道，我在这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。好啦，不要难过了，别哭了。青蛙回答说，我有办法帮助你，要是我帮你把您的金球捞出来，你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？亲爱的青蛙，你要什么东西都成哦。小公主回答说，我的衣服、我的珍珠、我的宝石，甚至我头上戴着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。听了这话，青蛙对小公主说，您的衣服、您的珍珠、您的宝石，还有您的金冠，我哪样都不想要。不过，要是您喜欢我，让我做您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游戏，吃饭的时候，让我和您同坐一张餐桌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，用您的小高脚杯饮酒，晚上还让我睡在您的小床上。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，我就潜到水潭里去，把您的金球捞出来。好的，太好了。小公主说，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，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。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想，这只青蛙可真够蠢的，竟胡说八道，它只配得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，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？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，把脑袋往水里一扎，就潜入了水潭。过了不大一会儿，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，然后把金球吐在了草地上。小公主又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她把金球捡了起来，撒腿就跑。别跑，别跑！青蛙大声叫道，带上我呀，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。尽管青蛙扯着嗓子拼命喊，可是没有一点用。小公主对青蛙的喊叫根本不予理睬，而是径直跑回了家，并且很快就把可怜的青蛙忘记得一干二净。青蛙只好蹦蹦跳跳地又回到水潭里去。第二天，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上餐桌，才开始用她的小金碟进餐，突然听见啪啦啪啦的声音。随着声响，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，跳到了门口，便一边敲门一边大声的嚷嚷：“小公主，快开门！”听到喊声，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，想看看是谁在门外喊叫。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。小公主见是青蛙，猛然把门关上，转身赶紧回到座位，心里害怕极了。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，就问她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？该不是门外有个巨人要把你抓走吧？”“啊，不是的。”小公主回答说，“不是什么巨人，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。”青蛙想找你做什么呢？哎，我的好爸爸，昨日我到森林里去了，坐在水潭边上玩的时候，金球掉到了水潭里去，于是我就哭了，我哭得很伤心，青蛙就替我把金球捞上来了。因为青蛙请求我做他的朋友，我就答应了。可是我压根没有想到他会从水潭里爬出来，爬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，他就在门外呢，想要上咱这儿来。 这说着话的当又听见了他敲门声，接着便是大声的喊叫：“小公主啊，我的爱，快点把门打开！爱你的人已到来，快点儿把门打开！你不会忘记昨天老椴树下水潭边，潭水深深求不见，是你亲口许诺言。”国王听了之后对小公主说：“你绝不能言而无信，快去开门让她进来。”小公主走过去把门打开，青蛙蹦蹦跳跳的进了门。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，接着大声叫道：“把我抱到你身旁呀！”小公主听了吓得发抖，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做。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，可心里不太高兴，想到桌子上去。上了桌子之后，又把你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，好吧？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。”很显然，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，可她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。青蛙吃得津津有味，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终于，青蛙开口说："我已经吃饱了，但我有点累了，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，铺好您的被子，然后我们就寝吧。"小公主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，连碰都不敢碰一下。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，就哭了起来。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，就生气地对她说："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，不论他是谁，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。"于是，小公主用两只纤秀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，带着它上了楼，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。可是，它刚刚在床上躺下，青蛙就跑到了床边，对她说："我累了，我也想在床上睡觉，请把我抱上来，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。"一听这话，小公主勃然大怒，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甩去。你想睡就睡去吧，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！谁知她一落地，也不再是什么青蛙，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，一位两眼炯炯有神、满面笑容的王子。直到这时候，王子才告诉小公主，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，除了小公主以外，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。于是，遵照国王的旨意，他成为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，一道返回他的王国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要爬上山的时候，一辆八匹马拉的大马车已停在了门前，马头上都插着洁白的羽毛，一晃一晃的。马身上套着金光闪闪的马具，车后面站着王子的仆人，忠心耿耿的亨利。亨利的主人被变成一只青蛙之后，他悲痛欲绝，于是他在自己的胸口上套上了三个铁箍，免得他心因为悲伤而破碎了。马车来接年轻的王子回到他的王国去，忠心耿耿的亨利扶着他的主人和王妃上了车厢，然后自己又站到了车后边去。他们上路后刚走不远，突然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。路上噼里啪啦的响声又响了一次又一次，每次王子和王妃听见响声，都以为是车上什么东西坏了，其实不然。忠心耿耿的亨利见主人是那么的幸福，因而感到欣喜若狂。于是那几个铁箍就在他的袖口上一个接一个的崩坏了。